世界没破晓，跟你一世同在这宵，无法说最爱的你如何重要，茫茫路再半生，其实像有你没缺少，珍惜仍然共你的。回看那半醉的你，沉沉睡了，遗留下是我的半首歌谣，情怀乱，夜已深，期望在世界没破晓，跟你一世同在这宵，无法说最爱的你如何重要，茫茫路再半生，其实像有你没缺少，珍惜仍然共你的分分秒秒。